那我说还是你说？ 你说呗。 突然怯场。Hello，大家好，欢迎来听一通乱叫，这里是冲动细菌刘豆豆。 这里是心理残缺的江顺顺。OK，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来讲一下 Absolin，主要是关于这个我们整个 podcast 是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想要办，以及一些我们两个的一些小信息，还有我们的 podcast 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愿景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终于要有 podcast 了，想了很久。我们之所以想要录一个 podcast，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平时的废话真的是太多了， 真的。 在微信上面聊天记录从一开始就是废到底，就想着还有很多有趣的小事情啊，平时想要吐槽的东西啊，觉得不记录下来有一点浪费，以后会忘记，就想要有一个录音的节目，把生活中的细节都记下来。 对，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特别喜欢听八卦、听屁事，然后嘴别人的人。那 我现在是一个学生嘛，我当时本科跟他我们两个是在一起，现在我出来上研究生了，所以我们两个现在才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对，就是因为江顺顺小朋友远走高飞，离开了水村，导致我们有很多技术上的难题。但是这也进一步的，就是推动了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发生啦。因为两个人现在住的都很远，就更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时间拿出来交流这些屁事，录制更加的有意义了。以后都会记住这些屁事。 对，还有一个关于我们频道为什么想要有 podcast 这个东西想法的原因，就是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大的好味小姐的一个粉丝。好味小姐是一个台湾的一个 YouTuber，应该是，然后他们家也开了 podcast，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现在每天生活的力量精神源泉。 是，他们家本来是做猫食，然后拍猫猫的视频，从2年前才开始录 podcast。他的 podcast 的风格我就非常的喜欢，就是一些很日常的东西啊，然后他们家里的朋友还有家人的关系都非常的融洽，所以我就很爱听。就在认识江顺顺之后，有一次他在我车里，我在放，所以我就推荐给他。我这么的喜欢他们，却没有推荐给任何人，可是一推荐给江顺顺就推荐准了，然后他就立马入坑了。 对，因为他刘豆豆是一个资深的好味粉，就是那种从还没有火的时候就已经慢慢跟着陪伴，所以他当时推荐给我的时候，我是一个全新的姿态，就是全新的一个视角进去看的。他也陪我重新反复听，我们俩现在就是每天，他们每周更嘛，然后他每次周更完之后，我们俩的聊天，一周的聊天都会围绕着那个 podcast。 真的很可爱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层连接，对话里面就经常会出现跟他们家有关的一些有趣的梗，就很可爱，以后也会一直出现在我们的 podcast 的对话当中。 对，然后他们家是养猫嘛，刘豆豆家本身就有2只猫，还有1只狗宝，他们家就是吉祥三宝，我称他们为，自己来介绍你家宝贝。 我发现你就说了很多然后，这之后都要被剪掉。 放过我，我打字也然后特别多。 对，我们家有3只宝贝，第一只是大宝，黑猫贴贴，非常的粘人，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妈妈，它就只要妈妈。第二只猫猫是怪宝，Luna，性格非常的奇怪，一下子很粘人，一下子又很独立，然后是一只体型很大的长毛猫，有缅因猫的基因，所以它其实更像一只浣熊。第三只是狗宝 Doki，非常的活跃啦，非常基本上就是江顺顺的狗的形态了。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认识你的原因，我就记得我们两个还没有很熟的时候，你坐在我车后面，然后整个人在听到我有狗之后，突 对， 然一下就对我来了兴趣，然后就要 对， 来我家看狗，很可怕。 对，真的，当时就是一听说，我天呐，家有一只狗，然后我整个人就疯了，说一定要来。然后那天晚上专门来看狗，都可以看到，我也很喜欢啊。 对，Doki 就是有了一个同类，有了一个姐姐的感觉。 是，然后我是在被两只猫宝宝给猫宝给熏，就是给彻底缠住了，然后就说。我出来上研究生的时候，也就一定要养一只猫，然后当时就，哎，中间还有很多很曲折的故事。 对啊，他本来一直都是狗狗派的人士，都是 dog person，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我家的猫最后 主 变 要 成了， 是贴贴。 对，只要是粘人亲贴贴了，变成了猫派人士，然后去到那边读书之后，自己也养了一只小猫，养之前还给了我打了40分钟的情绪视频。 真的，这个故事很长，我们后面会囊括这个整个大故事。反正现在 对， 我家的宝宝就是一只很普通的美国小猫，一只白黄色的，主要是白猫了。然后 白黄色，谁会叫白黄色？ 白 橘 橘。 猫啦，白橘啦，很普通的美国小猫。你这样讲，Eleven 会伤心。 它现在睡觉睡得跟死猪一样。 哇！ 好命哦！反正，anyways，它就是我是8月份养的它，所以它现在都还没有1岁，但是已经长得有一些许有一些体型在那边了。然后它叫，对，它就是我们家小宝。 对，他叫 Eleven，是因为，这位江顺顺人士非常的沉迷《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 里面的 Eleven。 我现在仍然很沉迷，所以。对，所以他是江十一，大名江十一，小名江小宝， 没有人喊他 Eleven，大家都喊他小 小 宝。 宝。所以如果今后在频道中听到各种猫猫的叫声，主要来自于他们家的两只宝，我家的宝基本上在睡觉。 所以我们的 logo 上面也会出现的四只宝，就是这四只宝。 对，今天我们俩的主要 meeting 的时候，我们俩都是那种就是很在意那种形式主义那种小破事的人，所以我们俩今天会议的主题基本上都在聊我们的 podcast 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logo 应该到底长什么样，最重要的关于 podcast 的技术问题，根本就没有在担心的。 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懂。 结果我们两个折腾那个技术问题，反倒是最头疼的。 但是好在现在已经开始录起来了，我们就是用 Zoom 在打视频，然后同时录制这个视频跟音轨，最后只导出音轨，出来的效果还不错。然后听了第一版 test 之后，更加的激动了呢。 真的，你讲那么详细，没有人会夸你。 没有人会夸，也没有人会 care，我只是想讲而已， 会 最 被 后都 剪 会被 掉。 剪掉。今天早上我11:11才睁开我的双眼，然后就收到了发疯的江顺顺的各种非常 hyper 的消息，包括今天的 meeting 啊，然后今天要定下来的结构啊、流程啊，我就缓慢的起床，缓慢的去喝了咖啡。缓慢的去煮了玉米，然后才来 Zoom meeting，太累了，讲起来我都觉得好累，你讲吧。 逃避。我今天早上不知道怎么回事，起床起的就很有精神。然后我今天一起来，我就先给自己煮了，就泡了冲了一个咖啡。然后喝完之后，我还给我之前东京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全家都打扫了一遍。然后我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就给刘豆豆发消息：Podcast meeting 人呢？他就被我一连串的消息吵到。好在他昨天晚上好好休息啊，休息的超级好。然后就。 这种事情没有人在 care 的。 好吧，会被剪掉。然后他就歘的给我发了个链接，然后我直接把那个 meeting 打开，是这个人的工作账号，好 太 吓 可 人。 怕了！我平时是心理咨询嘛，所以我会在 Zoom 上面见一些 online 的人，然后我的背景还是我的公司的背景。他进入我的视频，他进入我的房间的时候，就会有叮咚的一下的声音。我整个人今天早上都是一个工作的状态，非常的认真。 众所周知，我心理残缺嘛，所以今天早上我进入那个 Zoom meeting room 的时候，整一个就是患者来找 LPC 咨询的一个大动作。 真的，真的，我们用的是 Zoom 里面的白板的功能去梳理了一下，主要的信息，想要叫什么名字啊，主要的流程啊，非常的有趣，可以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想了一些什么名字。 对，因为起名这件事情，我们两个真的是可能是花费时间最多的东西。就是从我们刚开始有这个 idea 的时候，就在微信里面疯狂的，就是 pop up 一些小的主要的因素跟关键词放上去。所以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什么备选名词。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想走一个很，知道吧，很正经、很可爱的路线，什么？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星座上面都是月亮天秤座，就想要说，哦，我们是月亮天秤，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废话日常啊、榨汁日常，就是 judge 日常，然后小屁事，就想要用这些小的元素去组一个可爱一点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一通乱叫。 反正当时哦，我记得当时为什么会是一通乱叫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我们在想说片头用什么音乐嘛。然后当时好味小姐家的音乐是那个 Deco 的叫声，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我们家有四宝，那就录四宝的 对。 声音。结果我说，哎，没有关系啊，反正录完之后只会是一通乱叫。 对，结果就发现根本就不会是四宝的一通乱叫，而是我们两个的一通乱叫，就非常的符合体质。 真的，我们两个平时的微信日常，真的就是在乱叫。有的时候乱叫是有回应的，有的时候是一起乱叫，有的时候是分别乱叫。 对，各说各的。总之，共同点就是乱叫，所以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叫声传到了一个比较正式的平台上面，以一种很 organized 的方式来乱叫。 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一个 podcast 的内容，可能出现的内容啊，会存在一些就是乱叫的内容。我们有不同 types 的乱叫，像我啊，因为我心理残缺，所以我乱叫的主要内容可能会关于就是有一些就是我自己生活中活不明白了，知道吧？就是这种困惑型的这种乱叫，然后就会由我们这种人间清醒 LPC 刘豆豆来替我解答。那这会是一种乱叫的 type。 对，我就突然感觉到很心累，我已经找不到我乱叫的主题是什么了，唉。 然后我们还有一种乱叫，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爱听八卦嘛，然后身边也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人跟事情，我们平时也会就是拿出来说，拿出来聊，所以我们频道很大部分的内容也会关于就是分享一些身边的这些小破事啊，或者是有趣的人呐、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觉得，哎，可能他的人生也有很有意思，他做这件事情，他的行为也很有意思，对，里面可能会伴随着我们的一些嘴。 我以我为主出发的主题呢，可能是一些深度的人生思考，以及平时工作中真的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啦，不同的来访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生，然后他们的思考方式也会很有意思。我不会分享他们真实的生活的细节，是会有很多就是。触发到一些思考或者一些感慨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在这里乱叫一通，礼貌、理智的乱叫，具有学问的乱叫。哎，对，这就是我的 vibes。 这就是你的借口，然后这一块是属于我们比较有理性的，就是比较有内容的乱叫。还有一种乱叫，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那种毫无理性，只是想要骂一些人呢、啊，或者是想要吐槽一些人呢、啊，这种吐槽型的乱叫。因为身边啊，我也不知道大家的身边现在是有多纯洁，反正我的身边，至少我俩的身边，让人无语的人跟事太多了。所以我们俩的时候就是会这种狂叫乱叫。 还有时候我们两个的运势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非常的 相似，但是相似中又带有不同，就很值得拿出来讲一讲。就是他的 drama 跟我的 drama 有时候还很不一样，很值得拿出来对比跟比较一下。 对，然后还有一大块关于我们频道的内容啊，这个就跟我们刘豆豆女士的个人兴趣爱好有关啊，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喜欢研究玄学的人，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宝藏型人格，自己闷骚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这么有趣的内在，她就特别喜欢搞一些玄学的东西，从什么古钟八卦到什么星盘，你自己解释。 古筝是什么？对，就是一个爱好嘛。从很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塔罗，所有每次见到别人名字我是不会记得，但我会永远记住他的生日和他的星盘。所以在这里也会根据我们两个最近的运势来随便聊一下最近的星象啊，然后在结尾的部分也会有时候加入一些抽塔罗牌，随便看一下下周是什么运势啊，跟又说了好多的然后啊，我的天呐， 被传染。 跟对，然后又说然后，就当成一个趣味的小环节吧。 对，然后我也在疯狂的然后，我就是个然后细菌。对，我们就是会，所以玄学也会是一块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它，因为我们俩经常，我是，哦，这里再介绍一下我们俩的一些属性吧。就我是一个金牛座的星座的女生，然后我是月天秤，我们俩都是月天秤。我，对，这基本上是我的一个，我们俩的关系是友衰啊，我是还债啊，讨债鬼坐在对面。 我觉得这里大家肯定不是很清楚，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有不同的星宿的关系，然后，根据你出生的那天的星宿的类型不同，你跟不同星宿的人的关系不同，有时候是还债，有时候是讨债，这一部分在我们未来的谈话中也会频繁的出现，我们也可以之后聊一下我是如何把江顺顺同学荼毒到这个玄学的内容里面 真的， 去，对，去把这些运用在生活当中的。 对，然后除此之外，别看我是还债方，但是由于这个人的阅历跟这个心理承受能力的区别哈，这个我们有一个说法，就停留在我们俩的关系之中。他说他是就是正在攒功德的一个状态，他有一个很小的功德袋子，我呢就是他功德袋上那个洞。 什么叫很小的功德袋？我要是不跟你聊天，我的功德袋就会大很多。你就是我功德袋上面的洞，每一个表情包，每一个缺德的笑话，都在不停的漏我的功德。 真的，我们俩的聊天基本上就是一个掉功德的状态。好，现在这大家都在笑，所以没有人说话。所以这就是我们呢，我们当时想名字的时候，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 keywords，然后包括什么月天秤啊、友衰啊、小屁事啊、功德袋和它上面的洞啊，我们甚至都想过。 这些其实都很有意思，以后都很值得拿来作为单期podcast 的题目。 对，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我是冲动细菌，他是心理残缺呢？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对，反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开这个频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觉得，哎呀，就大家生活已经这么忙碌啊，这么有的时候很疲惫啊，但是我每次反正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些小屁事真的给我的本就无趣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欢乐，所以我觉得既然如此，为什么就是不让大家也都听一下？而且我们聊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其实是人生或者是小社会的一个小缩影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听，反正就是也了解一下别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吧。 突然一下就上升到了很严肃的主题，那我也来严肃一把，我最擅长严肃了。我是觉得有 录这样的音，然后开这样的一个频道，就很像是你知道吧？小时候家里人都会拉着你看以前家族的相册啊什么，但现在已经是赛博时代了啊，搞什么都在网上，你现在也没有实体的家族相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全民都有自己的账号，都有自己的那个什么 B 站账号、油管账号，还有播客账号的时代下，你都会用网上的账号记录你的生活。你以后想要回顾自己的人生，或者你的孩子想要了解你，可以直接去网上找。你的社交人格就你的赛博人格就已经是你的真实的人格了。我是以这样的一个记录生活、记录人生的心态出发的。 对，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么深，我想的就是当下，我就是觉得， 所以你才是我功德袋上面的洞啊！ 不要再对骂了，这是第一集呀、啊， 一通乱叫啊，乱叫日常啊！ 救大命！然后除此之外，除了这些有意义的名字之外啊，我们两个也想到了很多很无聊的名字，比如说呢，大家可能很难猜到，这个人呢是一个疯狂的。疯狂星期四的一个段子的爱好者，你们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对疯狂星期四有什么理解，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觉得特别神经病，就一整段800字的文字，最后一句话就是疯狂星期 疯 四 狂 大 星期 千， 四，谁请我吃？V 我50。 太吓人了。所以呢，由于他每周四都定时给我发。导致当时我们有一个备选的名字，就叫《疯狂星期四谁请我吃》，虽然朗朗上口，但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被我否决了。 你根本就没有否决，好不好？对，但是这个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其实也想过了，要不要周更了？放在周四周更多好，疯狂星期四，V 我50。可是仔细的思考之后，发现我们是没有可能周更的。 真的， 所以这个疯狂星期四的文案，我们就只能邀请大家隔一段时间在我们这里摄取一些疯狂星期四的营养。 对，可能就比如说，哎，有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恰巧周四录了，那我们一上来打完招呼之后，大家会就会听到一段非常有趣、极无聊、极过分的疯狂星期四文案精选文案，属于刘豆豆精选。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就因为我们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这怎么办？ 等一下，这段笑声可以剪掉，但是这个问题非常的、非常 请 的、 你 非常重 用 要。 英语把它念出来。 我已经把它擦掉了，可是刚才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技术问题哈，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我重新开了一个个人的 Zoom 的账号，这个个人的 Zoom 账号就非常的 basic，没有那些 fancy 的功能，40分钟之后就会结束。 10分钟，姐，十 对， 分 就 钟。 是每一个 session 它只能40分钟。 所以呢，大家猜到了结尾了吗？结尾就是很有可能以后我们就是又要用公司账号录。我就是，这其实就会变成一个每周我的心理咨询时间。 太可怕了，怎么办啊？ 那我们就先结束，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最后要说的就是，其实 episode 零也没有必要讲那么长了。但是最后要说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最后我们的 podcast 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愿望，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呢？这个 对 东 对， 西我觉得很重要，可以由豆豆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我没有任何的预期啊，我是 INFP，大家有测过自己的 MBTI 吗？我是 你 INFP，所以我就是一个很散漫的人，我没有任何的愿景，我就是想要纯纯记录。某个人他是ENFJ 了，他是 J 类型的人，所以他会有一个所谓的愿景。 那好吧，他这个人已经逃避问题，逃避到把这个新话题又扯出来了。我真的是本金牛无语。好啊，我们频道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愿景啊，其实就是把一通乱叫传入好味小姐家。我们要疯狂追星，追星成功，希望好味小姐能关注一下一通乱叫。 好，这 basically 就是我们今天开会的内容。然 太 后我 尴尬 们， 了，我脚趾已经蜷成一团。 你不说，没有人会知道，好吗？谁要知道你的脚趾什么状态？气死我了！然后，所以其实大家也能听到，就在这一集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内容，就是没有好好展开讲。所以今后我们每一个 episode 可能都会有围绕着这一些小的内容，把故事啊，还有前情提要啊，跟大家都补充完整。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 follow 我们的频道，然后期待一下。 太尴尬了，这个人已经开始用手抠牙齿，可是你们从他的声音里面可能是听不出来的。那我就做一个沉着冷静的人，结束我们的 episode 零吧。非常开心能和大家在网络上以这种形式礼貌的见面，我们以后再继续玩耍。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停止录制，停止录制。